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睡足以后，两人已经清爽许多。中午，周迷换了衣服，跟谭燕西去外头吃饭，同行的还有周露秋，谭燕西请客性质的一餐。谭燕西在这方面客气得很，凡是谁帮了他，大忙小忙都是要还回去。这回请客的原因，自然是感谢周露秋对周迷的照顾。周迷调侃他， 这是大男子主义做派，拜托，露露先和我是朋友，有没有你他也会帮我，有了你他才是胳膊肘往外拐呢。 周露秋看了看周迷，又瞥一眼谭燕西，笑了笑，自觉还是别参与二人这话题。他以前是和谭燕西打过交道的，知道这位公子哥看似随和，其实禁忌多得很，至少从前从没谁敢拿周迷线下这种口吻跟他讲话。而眼前的谭燕西不过微微地扬了下眉，表情分明是接受良好。以前圈里那些姑娘不是没私底下议论过，如谭燕西他们这般的人，一生过得太顺遂，太容易得到女人盲目的崇拜，甚而臣服，对所谓爱情这命题从来是俯视态度，他们不可能放下身段去屈就任何人。周露秋托腮看着周迷，心想， 不过呢，有时候倒也可以信一信。 这世界的利益规则再赤裸，总也有例外的童话。下午，谭燕西待周迷的房间里，开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会议，而周迷戴着耳机坐在床上，抱着笔记本电脑剪辑视频，二人偶尔视线交汇，互不干扰。周迷很精神胜利法地想， 不管是老板还是社畜，当做的不都一样，不能撂挑子。 到晚上，两人一起出去吃了一顿饭，再回到家里就只剩下了一个主题。但谭燕西顾忌他还生着病的原因，步调就放慢许多，对周迷而言便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要命。这过程未免像是娴熟工匠在制配烟花，慢条斯理，精准调算火药与硝石的比例，缓慢累加到某个程度，只用最后一粒火种引信点燃，轰然升空炸裂。它有灰飞烟灭般的瞬间空白，而显然谭燕西享受它，享受这件事本身，更享受这个掌控的过程。周迷神思涣散地被他捞进怀里，沾了汗水的皮肤相贴，凉与热重叠的矛盾触感。谭燕西扳了他的脑袋去吻他，还要轻浮地调侃两句，赶紧好起来吧，这才到哪儿就受不了了。周迷既无力气去反驳什么了，也不想推开他。在这濒死又复生，满足又空虚的体验中，等待呼吸和心跳平静下来。冲过澡再回到床上，谭燕西整个人暖和极了，周迷手脚并用地缠着他。他明早很早就要起床赶早上的航班回北城去，中午还有应酬，当真是专为他而来的忙里偷闲。周迷忽然开口， 你上回提到的那个婚房。 谭燕西以为他要翻旧账，警告的一记目光。 不是，我是想说，有时间你带我去看一眼，我先去看看什么样子的，够不够有动力让我愿意跟猎头们聊一聊。 谭燕西听明白他的意思了，笑了。 哎呀， 终于舍不得我舟车劳顿了。咪咪，你什么都好，就是太容易心软。 我也只说聊一聊，有没有合适机会还不一定。薪资、工作内容和 title 都要挑的，三样都满意了，我才会愿意回去。 抬眼一看，谭燕西若有所思的模样。 谭总这时候是不是在想，哎呀，麻烦死了，不如随便收购一家媒体公司，给我量身定制一个职位。 谭燕西接下的动作让周米紧跟就后悔了，连连求饶。谭燕西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冷酷样知会他， 晚了。 谭燕西回北城后没多久便去了趟洛杉矶出差，考察合作商兼出席几个商界的高峰论坛。回来征尘未洗，家里头谭振山一个急电召他回去，说有要紧事要问他。一听这语气，谭燕西便知谭振山可能要向他发难。然而出师得讲名头，他这两周甚至都不在国内，又招谁惹谁了？去之前便先给魏成去了个电话，搜集情报。谭燕西回家一看，谭振山果真摆的三堂会审般的盘问架势，他由来反骨得很，见此反而更吊儿郎当，当谭振山的面没个正形的坐下，点了支烟，又去捞机上小壶自顾自斟茶，这才笑问： 父亲找我什么事？ 谭振山面色铁青，他是最看不惯谭燕西的这做派，什么严肃的事儿到了他这儿都能消解得一干二净。谭振山语气沉冷： 荒唐也该有个限度。 哦，这话从何说起啊？我这刚出差回来，饭都还没吃上一口，又哪里惹得您不高兴了？ 韩燕西，我不管上回你跟文华那事儿闹到什么程度，那都是谭家内部的事。你既惯了这谭姓，就给我守点规矩。别以为老爷子不在了，就没人勒得住你。 谭燕西分外的不以为然，这话放以前说，他说不准多少的会怵三分。可上回跟谭文华争权这事儿，是他赢了。他早就试探出谭家人的底线，他面上倒是带笑问： 我是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哎，还请您明示。 谭振山一下撂了杯子： 你少给我装相，我就问你，那传闻是不是真的？ 谭燕西分毫未收敛笑意： 是真的，您打算如何？ 先头谭燕西跟魏成打听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魏成告诉他，孟少宗这一阵子是真走投无路了，也不知该不该夸他是急中生智。之前谭燕西替周米转交了还给孟少宗的钱，虽然孟家生意上的那摊子事儿，谭燕西依然袖手，绝无可能亲自插手，但还是给孟少宗指了一条别的门路。谭燕西的想法很简单，先前孟太冒犯的事他已经教训过了孟少宗，一码归一码，那事儿已然了结，眼下自己懒得沾一身泥，但也不至于真要眼观孟家家破人亡，这也有他的三分远瞻在里头。万一孟家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说不准要狗急跳墙的去骚扰周迷，不如留人一线，给他指条生路，各自安生。反正事情能不能真的转还，还要看孟少宗自己的造化。然而魏成开口： 也不知道姓孟的是不是试探出了周迷对你的重要性，有恃无恐的举着你的招牌去拉合作谈融资。 什么招牌？ 哎呀，孟少宗逢人便暗示， 谭家三公子可是要给自己做女婿的人。 有了谭家这棵大树给孟少宗背书，以前闭门不见的那些生意伙伴立即又是另外一派笑容相迎的谄媚嘴脸了。孟少宗这么招摇，很快圈子里都传遍了，大家都知道了孟少宗年轻时风流得很，有女人跟他分手后还不图名不图利地给他生了个私生女儿。这女儿更好本事，居然还鼓动的谭三公子为了她跟祝家退婚。谭家是这圈里的核心之一，自然比谁都更早知晓这些。谭振山由来看不起这些商人阳奉阴违的嘴脸，这回孟少宗是正正好的戳到了他的逆鳞。他一直叫家里低调做事，哪想到谭三一出手就给他惹了这么大一个笑柄。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